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341集，诈欺。 哀家与竹英只是两月不见，便觉得很是千年。那边郡苦寒，你起来，若哀家细细瞧一瞧。 戚竹英抬头，余光就看见了立在侧旁的楚军。兵部尚书陈真竖袖而立，看着戚竹英的目光有些担忧。曾玉的面色不大好看，唯有孔丘还算如常。这堂内气氛古怪，就像是外边那株新栽的花木，看似并蒂连缀，实则蓄于表面，早被冻坏了根子。太后胜券在握，不着急切入正题，跟戚竹英寒暄半晌后说， 你常年驻守边陲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哀家听闻你连侍女也不要，身旁没个体贴人，铁打的身子也招不住这么折腾。 他也不等戚竹英回答，侧目对赫连侯说， 你瞧瞧。 赫连侯迎着太后的目光感慨道， 臣见着大帅就想起那不成器的废事，虽为男儿身，却不是凌云志，哎呀，叫臣好生发愁啊。 废事刚刚即官，须得有人在侧勤加引导，否则好孩子也坏了性。 太后再度看向戚竹英， 竹英，还记得你废弟弟吗？ 戚竹英道， 哦，依稀记得，是赵月的弟弟呢。 他像是直惯了，随口答的，可是赵月郡主都得把他叫声姐姐，他这是侧面跟费氏拉开辈分。太后却说， 费氏年纪小，正愁没人教，你是启东兵马大帅，他佩服得很，成日把七姐姐挂在嘴边，就想往启东跑。你跟赵月好，两家也不是生人，这几日若是得空，也与他说说边陲异闻，也算是成全他那点念头。 费事都习惯了，什么事不能做，要他戚竹英跟在后边教。况且费事只是小侯爷，还没继承赫连侯的爵位，有无官职在身，站到戚竹英跟前矮的不是一截，喊姐姐那是乱来。太后意思明显，这是要摁着戚竹英把费事指给他。戚竹英为着军饷也不能翻脸 啊。 他说， 太后吩咐本不该推辞，但此次入都实为军务，边事紧急，不宜再拖。 太后稍稍坐回了身，倒没为难他，而是顺势说， 这是自然，上个月军报陈述亲属部进犯，你打赢了，该赏。 戚竹英把屈都那点阿杂摸得清楚，太后这个关头把费事塞给他，不过是在打击薛修卓的同时要他老实。军粮是个难题，如果他没有沈泽川的供应的话。戚竹英忽地想起花香一世才那几句话，屈都风大，花香一是在暗示他什么？ 你给兵部的折子哀家也看了，想要趁胜追击，这没错，可眼下不是时机。 太后得不到戚竹英的妥协，便说， 三月正逢春耕，启东要打仗，军屯就得空置，那秋后的粮食势必要减损，得从别地粮仓调，可眼下就已经补不上了。绝期的百姓也要吃饭，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，穷兵黩武绝非良策，受苦的还是百姓。 太后闭口不提八成粮仓，这是留给戚竹英自个儿提，他只要提起来，这问题就能踢给薛修卓，到时候大家僵持不下，依然得听太后调派。如果薛修卓不摆手，戚竹英不结亲，那启东就出不了兵，也拿不到粮。堂内忽然落针可闻，左右都没有人吭声。戚竹英在中间把花香一的话颠来倒去的想， 年初户部呈报了各地收成状况， 从来没有在明礼堂插过嘴的李建廷冷不丁的开口， 绝息负担不起，可以联合其余几州的粮仓补上缺口。 楚军不理朝事，不懂其中门道，去年河州就轮过一回，今年又要和绝息供应去都粮仓，各地都难做。 他们交谈间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八大城，戚竹英倏地灵光一闪，八大城环绕去都，不就是去都的街前荣华？华香一说看不清，看不清什么？看不清八城收成详情。既然单城田税能做假账，那其余几城的田税又有多少是真的？田地都没丈量明白，其间能隐瞒的东西就多了。花香一最后一句话说的是空妇人，去年丹城流民无数，全是饿着肚子跑的，潘毅明知瞒不住了，为什么没有立即设棚施粥？戚竹英短短几瞬，鬓边的汗都下来了，暗道一声好险。藤椅微晃，雪白的袖逶迤在膝上，沈泽川打开折扇，略挡了些日光。姚温玉还在桌前收拾旧书，庭院里很安静。沈泽川随着摇晃看头顶的梅叶斑驳，那光细碎地掉在他身上，他那折扇接住了，呈在眼前端详。姚温玉从旧书中翻到了一大暗物，他打开看见是最早查找的粮食记录册，他以前也看过，但这会儿神使鬼差地翻到了后边，转过四轮车对门口的沈泽川说， 茶州往年的高价粮都是河州粮，可河州去年还负担了军粮以及去都粮仓，我看着账面上走的都是大货，如果沿河如还要负担洛山土匪的粮，那即便河州年年丰收， 他缓缓摊平册子， 也该挪空了。我原先疑心沿河如是从绝西和河州偷的粮食来卖，但等到樊州的账出来，就发现这两地粮仓也余不出粮食来再给他做生意。去年梁崔山就开始监管绝西及河州两地税务，严和如上回说他没能跟梁崔山打通关系。 姚弯玉扶着门框神色微变， 那他去年倒卖的粮食都是从哪里来的？ 沈德川偏头跟姚弯玉对视片刻， 八成粮仓，严和如去年倒卖给中博各州的粮食都是从八城内流出的。 姚弯玉迅速翻着西头的册子， 樊登两州的高价粮都是经过蔡玉的手在倒卖，府军杀了蔡玉，严和如便没有说实话。 沈德川掌间的折扇忽地合上了，他还仰着身凝视着那些日光，在那顷刻间醍醐灌顶说， 那太后就没有能够负担启东军粮的储备，他在空口画饼。 这一步诈欺完全套住了薛修卓，八成的账太烂了，就算是潘令都未必知道哪些是真哪些是假。薛修卓查的单城田确实不对，潘毅最早递到户部的收成详细也是假的，但世家成交的粮食存余是真的，他们侵吞民田却没有粮食，因为粮食早就暗地里挪给严和如倒卖了，八成粮仓根本就是空的。 花鹤伟啊， 沈泽川笑出声，不得不感慨一声 太后了得。 如果薛修卓迫于军粮征调罢手不查丹城田，并且退后向太后示好，那等到他真的做完了这一切，就会发现太后根本没粮，启东仍然出不了兵，到时候薛修卓不仅要失去现有的优势，还要承担太学反戈的风险，甚至将面临实干派的质疑。花鹤伟不是朝臣，他在这群老谋深算的男人里有自己的玩法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